越追到使你干着急，前天小心后天紧，跟左偏马方向你，大话别去留点力气，一会儿见高低。 经过长达近一年的创作排练，儿童剧《红领巾》终于在九月初与北京七色光剧场隆重推出了。这也是该团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52周年之际向小朋友奉献的一份厚礼，同时也是北京而艺力求打造剧院品牌、瞄准儿童剧市场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一部突破性力作。有着15年辉煌历史的北京而艺，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主动抢占文化市场先机，将打造品牌、培育人才、培养市场作为剧团发展的三大战略目标加以实施。红领巾正是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中应运而生的。他们针对目前少先队员普遍缺乏对红领巾的正确认识的现状，主创人员多次深入生活，走访有关专家，最终为孩子们度身定做了这部极具现实意义和时代特征的作品。编剧杨菊英先后12亿起稿，该剧还打破了过去儿童剧创作狭窄的小圈子，跨越行业和院团的界限，组成了该团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主创班底。特别曾经指导过黄梅戏、徽州女人、话剧《商鞅》和京剧《贞观盛世》等50余部作品的著名舞台剧导演陈新一的加盟，更为《红领巾》增添了无限的活力。 啊，这个戏呢，从5月份我接触以来呀、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将近4个月了。在和作者和他们演员合作的过程中间呢，我觉得他有一股气息啊，在诱惑我。这个戏使我总也丢不下。已经排好了，要演出了，然后又要再来再提高。就这样一直做了将近，就是做了3个多月吧。所以我想呢，这个戏它最主要的一股诱惑人的力量是在于，他有一种比较崇高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呢，在现代生活中很少有了。 红领巾是一部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大戏。该剧描写了一群少先队员在郊外游玩时意外地掉入了时光隧道，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与几个儿童团员不期而遇。不同的时代的孩子们在与敌人的共同战斗中，在生与死的考验中，在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也理解了红领巾的深刻含义，理解了红领巾是烈士鲜血染红的道理。全剧没有任何枯燥的说教，而是力求通过生动真实的故事情节和情趣盎然的声光电等现代化舞台表现手法，吸引观众的视线，引发内心的共鸣。总导演陈希一说，现在的孩子们在物质生活方面有着顶级的享受，我们的儿童剧也应该像物质享受一样，给孩子们一流的精神享受，以培养孩子们一种崇高的为他人奉献的精神气质。他强调，《红领巾》这部戏就是要挖掘崇高的精神气质，让孩子最终做出对崇高和卑微的选择。它不仅仅是讲述红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而是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命题。 觉得现在的孩子，他们的精神生活是什么？ 嗯， 好像被忽略掉了。 嗯， 精神生活就是打游戏机、看电视，还有什么呢？没有。因此，我觉得这个戏呢，它带给从懂事一直到甚至是高中毕业， 嗯， 甚至是大学生，甚至是成年人， 嗯， 它带给我们很多，包括我自己，我来帮助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给我自己很多思考，很多启发，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丰盛的精神食粮。 嗯，红领巾在创作推出中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充分调动观众与剧组之间的关系，始终以开放式的方式面向公众。 连排以后，导演跟我们说的现在童趣的东西还不够， 嗯， 尤其是现代孩子这一部分还缺少现代感， 嗯， 就时代感，嗯，然后呢我们也在想说什么， 嗯， 哎，这个地方玩起来怎么能让它新鲜， 嗯， 然后又接近孩子，嗯，又是现代的，突然就想起来卡通片儿。 哦， 卡通片里的有很多呀， 什 么啊，什么奥特曼，哎，来，我们可以现在来改编了， 嗯， 改编了。我跟二娃子说了一句话哈，接这句话啊， 嗯 嗯， 你们会演戏，我们也会。Hello， 耶，yeah! ！星球大战现在开始，各就各位。OK， 我是希瑞，请赐予我力量吧。 我是奥特曼， 我是哈利波特， 我是大力水手波波。 啊！嘟！ 波波怎么了？波波怎么了？ 波波需要能量，波波需要能量， 给他能量，给他能量。 菠菜， 菠菜， 菠菜， 菠菜， 菠菜， 菠菜。 就是改变了， 原来是英雄儿女。 对， 现在的孩子哪看过呀？ 对， 太老了。 根据现在儿童所受到的这种教育的和他们的影响来把这个戏改变一下哈。 看了这以后就在这个反应特别强烈，那孩子哇就特别热闹 好玩， 这样就有亲切感。 这样呢还把现代的孩子和过去的孩子 拉 开了，拉开距离 了。 总导演陈希一认为，一部优秀的儿童剧作品往往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因此《红领巾》从创作伊始便既考虑了小观众的口味，也照顾到了成人观众的审美情趣。 同志们，这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铁柱啊，我是小伟。 我叫八妹子。 我叫萌萌。 马 哦， 马元儿。 我是壮壮。 我叫二娃子。 二娃子。My name is 好强。 买来的好强。 可梦。 啊？什么？ 你听。 Thank you. 孩子们在湍急的河水中手拉手相互扶持。几个共产儿童团员把自己的红领巾给了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似乎在告诉我们，友谊已经在这些孩子们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清晨来临，几个共产儿童团员早早地起了床，费了好大力气煮了几碗珍贵的野草汤，想留给早已饥肠辘辘的少先队员们。 对对对，这是无污染的绿色食品。 不对，这个呀，在我们那儿贵着呢。 对，喝， 我喝喝。 那也是野菜。 吃。 绝大多数家长都戴过红领巾，它不但能够伴随孩子们成长，也能引起大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在怀旧情节之下，许多成人观众同样会对红领巾产生浓厚兴趣，进而也可以在孩子和家长之间形成一种难得的情感互动，为他们无形中铺设一架沟通的桥梁。由此可见呢，儿童剧成人观众群的挖掘将为今后国内儿童剧市场的进一步市场拓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势必会引起全社会对于儿童剧的广泛关注。说到这里，我们相信红领巾的成功推出将对进一步深化院团改革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北京儿艺将以红领巾为突破口，创作推出一大批具有战略性的儿童剧精品。 铁柱终于也在敌人的枪声中倒下了。在纪念馆里，儿童团员们被人们永远地怀念着，每个人在他们的雕塑面前都久久地站立，不忍离去。郝强他们像见到了老朋友一样，这一段特殊的经历会让他们和我们永远记住这些小英雄。少先队员们经过了血与火、爱与奉献的洗礼，他们长大了，懂事了，他们将继承烈士的遗志，为新中国美好的明天昂首走在科教兴国的大路上。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儿童剧《红领巾》。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英国安格里恩莎士比亚巡演剧团来中国演出的一部经典戏剧《麦克白》。2001年8月24到26号，英国安格里恩莎士比亚话剧团来到北京，在中国儿童剧院演出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麦克白》。这对于北京的观众来说，是一个欣赏莎士比亚戏剧的绝好机会。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亚有四大悲剧，他们是《哈姆雷特》《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麦克白》。前三个悲剧的剧情可能已经为大家所熟悉，那么《麦克白》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苏格兰这样一个战乱连年的国度，贵族不忠，敌军入侵，国王年迈，谣言和反谣言同时传递，一时间狼烟四起，王国国土饱受战火的蹂躏。麦克白和班口这两位英勇无畏的大将在战斗中力挽狂澜，国王邓肯将叛变的考顿爵士的封号和领地转封给麦克白，三个命运女巫许给麦克白最终的胜利——王位。 Shall we three meet again in thunder, lightning, or in rain when the hurly-pearl is gone?When the battle's lost and won, that will be air, the set of sun. Where? The place? Upon the heath, there to meet with Macbeth. Macbeth. I come, Grey Malkin! At a call! Anon? Anon. There is foul! There is foul! Is foul. There is foul! There is foul! Is foul. Foul is fair, and fair is foul. Hover, hover, hover through the fall, and the drum, the drum. Macbeth doth come. Macbeth? Macbeth. Macbeth. Macbeth. Macbeth. Macbeth. Macbeth. Macbeth. Macbeth. Macbeth. 两位勇士归国， 各位贵族摆下盛宴庆功，国王也授予二人无上的光荣。在欢庆声中，邪恶的念头逐渐滋生。邓肯宣布了他的继承人，将王位传给了长子马尔康，册封他为肯伯兰亲王，立为储君。这对于所有人，尤其是麦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震惊。这是一块拦路的结石，我必须跳过它，否则就要摔倒在上面，因为它挡住了我的前途。为了抚慰麦克白，国王再次拥抱了他，并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提出当晚到因弗纳斯的城堡去做客。 Kinsmen, thanes, and you whose places are the nearest, know, we will establish our estate upon our eldest, Malcolm, whom we name hereafter the Prince of Cumberland.Which honor shall not unaccompanied invest him only, but signs of nobleness like stars shall shine on all deservers. 麦克白策马抢先一步，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夫人，同时也对他讲述了三个命运女巫的预言。在野心和权欲的驱使下，夫妇二人为王室成员的到来设下了一个陷阱，来盛情款待他们的贵客。愤怒、谋杀、不忠、流血、陷阱、疯狂，随之而来的报应开始了。 To beguile the time, look like the time. Bear welcome in your eye, your hand, your tongue. Look like the innocent flower, but be the serpent under it. He that's coming must be provided for. And you shall put this night's great business into my dispatch.Which shall to all our nights and days to come give solely sovereign sway and masterdom. We will speak further. Only look up clear. To alter favor ever is to fear. Leave all the rest to me. We fail. But screw your courage to the sticking place.And we'll not fail. When Duncan is asleep, whereto the rather shall his day's hard journey soundly invite him, his two chamberlains will I, with wine and wassail, so convince that memory, the warder of the brain, shall be a fume, and the receipt of reason a limbeck only. When in swinish sleep their drenched natures lie, as in a death,What cannot you and I perform upon the unguarded Duncan? What not put upon his spongy officers who shall bear the guilt of our great crown? Bring forth men, children, only. But I, undaunted metal, should compose nothing but mail. Will it not be received when we have marked with blood those sleepy two of his own chamber and used their very daggers that they have done? Who dares receive it other?As we shall make our griefs and clamor roar upon his death. I am settled. And bend up each corporal agent to this terrible feat. Away. And mock the time with fairest show. False face must hide what the false heart doth know. 麦克白和夫人当晚就谋杀了邓肯国王。事情发生以后，马尔康立即逃到了英格兰。麦克白杀害国王之后，即位成为了苏格兰的国王，因为惧怕班口泄露命运女巫的预言，也杀害了班口。一次宴会上，班口的鬼魂飘然出现，麦克白吓得魂不附体，就去找三个命运女巫解除心中的疑惑。 Here's a knocking indeed. Oh. If a man were porter of Hell Gate, he should have old turning the key. Oh. Knock, knock, knock. Who's there in the name of Beelzebub? Here's a farmer that hanged himself on the expectation of plenty. Come in time. Have napkins enough about you. Here you'll sweat for it. Knock, knock. Who's there in the other devil's name? Hey, here's an equivocator that could swear in both the scales against either scale, who committed treason enough for God's sake, but could not equivocate to heaven. Oh, come in, equivocator. Knock, knock, knock. Who's there? Faith. Here's an English tailor. Come hither, a stealing out of a French hose. Come in, tailor. Here you may roast your goose. I'll call upon you straight. Abide within. It is concluded. Banquo, thy soul's flight, if it find heaven, must find it out tonight. Unsafe the while that we must lave our honors in these flattering streams, making our faces visage to our hearts, disguising what they are. You must leave this. Oh, full of scorpions is my mind, dear wife. Thou knowest that Banquo and his fleance lives. But in them nature's copy is not eternal. There's comfort yet. They are assailable. Then be thou jocund. Ere the bat hath flown his cloistered flight, ere to black Hecate summons the shard-born beetle with his drowsy hums hath rung night's yawning peal, there shall be done a deed of dreadful note. What's to be done? Be innocent of the knowledge, dearest Chuck, till thou applaud the deed. Come, sealing night, scarf up the tender eye of pitiful day, and with thy bloody and invisible hand cancel and tear to pieces that great bond which keeps me pale. Light thickens, and the crow makes wing to the rooky wood. Good things of day begin to droop and drowse, as night's black agents to their praise do rouse. Thou marvelest at my words, and hold thee still. Things bad begun make strong themselves by ill, so prithee, go with me. You lack the season of all natures. Sleep. Come. Will to sleep? 女巫们提醒他要小心也已逃亡到英格兰的麦克德夫。尽管如此，他们却向麦克白保证，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人可以伤害得到他，说麦克白会平安无事，除非伯兰的森林会自己移动到邓西嫩山来。尽管如此，麦克白为求心安，还是杀害了麦克德夫的妻儿。 My strange and self-abuse is the initiate fear that wants hard use. We are yet but young indeed. From this moment, the very firstlings of my heart shall be the firstlings of my hand, and even now, to crown my thoughts with acts, be it thought and done, the castle of Macduff I will surprise. Seize upon five. Give to the edge of the sword, his wife, his babes, and all unfortunate souls that trace him in his line. No boasting, like a fool. This deed I'll do before this purpose cool. But no more sights! 马尔康和麦克德夫从英格兰请到了援军，大军直逼麦克白所在的城堡。麦克白决定排除万难生存下去，即便他妻子的死也未能使他为之所动容。但是三个命运女巫的预言却是一种双关语，麦克德夫最终杀死了麦克白，马尔康得到王位，成为苏格兰的国王。 This is her very guise, and upon my life fast asleepObserve her. Stanclis! How came she by that light? Why, it stood by her. She has light by her continually. It is her command. See, her eyes are open. Aye, but their sets are shut. What is it she does now? Look how she rubs her hands. 'Tis an accustomed action with her to seem thus washing her hands. I've known her continue in this a quarter of an hour. Yet here's a spot. Hark, she speaks. Out! Come, spot! Out, I say! One, two. I think it's time to do it. Hell is murky. Fie, my lord, fie. A soldier and a feared. What need we fear who knows it when none can call our power to account? Yet,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e old man to have had so much blood in him? Mark that. Pain of fight, had a wife. Where is she now? Will these hands never be clean? No more of that, my lord, no more of that. You mar all with this starting. Thou lose this lever. As easy makes thy vein trenchant air with thy keen sword impressed.As make me bleed. I bear a charmed life, and must not yield to one of woman born. Sit down, at first and last, the hearty welcome. If trembling I inhabit then, protest me the baby of a girl! Hands! Horrible shadow, unreal mockery! Hands! On me! Why so? Being gone, I am a man again.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该剧的一些片段。听到这样原汁原味的演出，您的感受如何？麦克白一剧的导演希拉里斯皮尔斯在他的导演手记中这样写道，麦克白是莎士比亚的短剧之一，是一部没有次要情节的戏剧，一部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戏剧，也是一部极端的戏剧，极度的野心，极度的对比，极度的较量。在这部情节紧凑几乎是像电影式的短剧中，莎士比亚为导演预留了极大的自由空间。一方面，我们展现了剧作中史诗般的巨大历史画面；另一方面，我们纵深地探讨了密切的人际关系中的情感、野心和不确定性。 这部戏剧重点在于隐藏真实的情感，伪装虚假的面孔去欺骗。麦克白自己曾经说过 Nothing is but what is not， 意思是说可能性、机遇和所有一切比这里和现在更有利。三个命运女巫不是高谈阔论邪恶的老太婆，是的，她们是非凡的，她们涉足在超自然的世界中，她们有特殊的能力，但是她们想要告诉麦克白和班口，然后不得不告诉麦克白和班口什么是可能是而不是什么。他们观察时间的种子，但是种子也许生长也许枯萎，需要另外的力量使它们结果。所以女巫们给他们的听者们以选择和可能性，但不是确定性。在一些角色的身上，那是奢想和决心的混合物，特别是麦克白、他的夫人和班口，使这些选择成为现实。我们见证的邪恶不是他们的外在原因或是其他人的表现，他们不是命运的受害者，他们考虑了机会和可能的结果，然后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宿命，这是由内在的极度的力量所驱动的。但是麦克白没有预期到的是释放出的心中恶魔，在冷血中杀戮是他们野心的外在结果。从始至终，麦克白和他的妻子自己做出选择，并且做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班口与之相似，他做出选择去表白，或是保持沉默，并且与他和他的家庭的命运不公做抗争。邓肯有一个选择，当他决定任命他的儿子为他的继承者，而其他人或许认为还有更好的继承者。马尔康有一个选择，是否留在英格兰的圣地，还是回到贫穷的苏格兰夺回王位。这个世界是以斗争来判断个人，血腥的杀戮使得物质和生命短暂而且廉价，机会给予他们是必须抓住，没有人会超然于猜疑之上。这是一个激情、轻信和迷信的世界，伴随着暴力的想象和现实在爱与意愿中爆发。麦克白描绘了非常广泛的场景，从被战争遗弃的社会的孤独，到亲密的婚姻、王权的神圣和责任、无辜者的杀戮、命运女巫们的神秘，到暴力和血腥的结果。简言之，即使是他的结束也没有终结历史，阴谋家不会停止阴谋，投机者不会停止寻找机会，仅仅因为一个人和他的妻子的丧命，生命和死亡仍在继续。听众朋友，您是否知道在英国话剧界，围绕莎翁的悲剧杰作麦克白的迷信广为流传，人们认为麦克白比其他任何剧目都更易招致演员的不幸和厄运。这实际上是否属实尚在争议中，尽管这些年来出演的麦克白似乎确实不止引起了平常的足踝扭伤、后台事故、演出延误等等。英国的演员和剧场工作人员在剧院绝口不提麦克白，除非他们确实在演出和排练这出话剧，这通常是指苏格兰话剧。违背规矩、口犯忌讳的人都被要求离开房间，甚至离开剧场，转三个圈，口中念咒，然后申请重新加入。安格林莎士比亚话剧团当然迄今为止也未能幸免，在最近赴美巡演之前，麦克白夫人的厨房被稍微屏蔽，在这之前的几天，有其他两个演员在到达排练大厅时撞了车，是两车相撞。该剧团希望这对于一出话剧就足够了。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种迷信不会涉及观众。麦克白的咒语没有阻挡住英国巡演话剧团的步伐，如今麦克白在中国的三场演出已经结束，我在第二天看了这个戏，那天中国儿童剧场基本坐满，其中有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来看戏的，显然他们把这个看作是学外语的好机会，在座的还有一些外国朋友。总的来说，这次演出显得保守有余，灵气不足，舞台布景十分宏大却缺少变化，也许这就是英国人心目中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吧。不管怎么说，能有机会看莎士比亚的戏剧仍然是一次难得的精神体验。听众朋友，刚才向您介绍的是莎士比亚的悲剧经典《麦克白》。编辑主持人颜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